新的生活，连四季都忘了，春夏秋冬，你可以像自在的风，像爱散播在我心中，快乐让世界变得不同，围绕着地球转动。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从基本药物的遴选、生产、流通、使用、支付、监测等环节，明确了五个方面政策措施。日前，教育部教材局发布通知，对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开展全面检查。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发布通知，要求强化中秋节、国庆节期间的安全生产工作。北京住建委等十一部门宣布，2018年七月至十二月期间采取专项行动，重点打击投机炒房行为和房地产黑中介。故宫南大库家具馆正式向公众开放，300余件清代家具首次实现仓储式展陈。中国邮政发行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纪念邮票一套3枚，全套邮票面值为3.60元。国际奥委会北京2022年冬奥会协调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冬奥组委总部召开，据介绍，国家体育场鸟巢将成为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的所在地。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热情的沙漠最早的原唱是日本一双胞胎组合，时间大约是在1973年。中文版则为台湾与日本的华语日语流行歌手，同时也是日本歌坛常青树的欧阳菲菲演唱的。在1995年，音乐顽童哈林庾澄庆重新演绎了这首歌曲，并收录在了专辑《哈林夜总会》当中，同时也成为了哈林庾澄庆的代表作之一。随着哈林的唱红，此后更是被段林希等多位乐坛新生代的歌手翻唱。 下金沙河，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爱河。你给我小雨点滋润我心窝，我给你小微风吹开你花朵，爱情里小花朵属于你和我，我们俩的爱情就像热气的沙漠。你给我小雨点滋润我心窝，我给你小微风吹开你花朵，爱情里小花朵属于你和我，我们俩的爱情就像热气的沙漠。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洒了整个沙漠，太阳点亮我也会躲着我，他也会把我这把爱情的火。 9月19号，逆生长2018年盛世互娱战略发布会在北京启动。盛世互娱董事长贾佳、盛世互娱 CEO 苏小晨携盛世互娱内容、营销、发行等领域的高管、知名演员张涵予、姜武、卢金山、蓝盈盈及旗下艺人赵炳瑞、徐小撒等，以及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曾茂军等众多影视产业嘉宾、合作伙伴出席活动。在本次发布会上，盛世互娱向大家展示了2018年公司六部重点项目：油炸帝国、拳头妈妈、最长一枪、逆光、验尸之少年歌、鬼吹灯之天星术，锁定全年龄群体，涵盖多种新影题材，影剧内容全面开花。 走到哪里，969就到哪里。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一个梦想，勇敢的活，

远行，还来不及回忆，却发现我不过只是拥抱透明的你。你呀你，你教我如何爱你，你的身份不一，感觉不敌。身份不一，感觉不一、哦哦哦哦、握不住你、哦哦哦、透明的你。 拨动时光的琴弦，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时间证明了勿忘初心。阳光照进了斑驳，自由在阳光中穿梭。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经典九六九， 经典九六九。 陪你一起在 北京的上空， 北京的上空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说起布仁巴雅尔，你可能不知道是谁，但如果提起吉祥三宝，你一定知道。而这个吉祥三宝中的爸爸在19号去世了。著名的音乐人科尔沁夫发文称：“人生无常，天堂草原他日再会。”布仁巴雅尔疑因突发心梗于是长辞，享年58岁。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当年红极一时的歌曲《吉祥三宝》。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9月19号，第三届国际冬季运动北京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隆重开幕。19号上午，美丽世园科技冬奥2018延庆创新创业大赛在清华科技园正式启动。北京社区网19号正式宣布上线，这也是市委社会工委、市社会办为破解基层社会服务和治理信息化最后一公里难题出台的重要举措。由房山区人民政府、中国移动联合主办的首届5G 自动驾驶峰会在京举行，房山的高端制造业基地将打造国内第一个 5G 自动驾驶示范区。由市商务委主办的第二届2018北京老年消费月活动启动，活动将持续至10月17号。北京重拳打击非法一日游乱象，严打黑车黑店两个核心，一经核查将从重高限叠加处罚。北京国际设计周设计之旅19号正式开幕，将举办近1000项活动，让公众近距离全方位感受设计、体验设计、消费设计。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 近日，外地的一名员工因为深夜没有及时回复工作信息而被解雇了。有职能部门表示，用人单位无权要求职工下班后有事必回，应当尊重职工的休息权。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想问一下大家，你会不会回复下班后的工作信息呢？欢迎你在969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 幸福的感觉，希望你

今晚的互动话题是，下班后的信息你会回复吗？听友大旺留言，有多少企业虽然双休，但还是有无数消息需要回，无数事情需要做，有些单位发手机报话费，这么要求无可厚非，那如果是自己买手机自己交话费，这么要求就过分了。感觉这是一个非常难解的问题，很少有人能够分清楚什么叫八小时内，什么叫八小时之外吧。那你的观点是什么呢？也欢迎你继续与我互动。

失去从容，只为了害怕寂寞，心力交瘁，活在无尽的谈论之中。为你心疼的我，为你心疼的我，到底该怎么做？如果你所有的梦没有人真心收留，别让你的决定渐渐地失去理由。回头再看看我，回头再看看我，我在这里守。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别太指望你。

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桑花 自控，悲哀都一样痛，情意如能互通，相分不必相送。 天交织的景色，春天的花。